8月13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百五二 Talk》，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肯尼， 我是托米。 咁啊，今日曾伟雄出嚟见记者啦。咁啊，佢咧应该系咁呢几即系呢段时间以嚟咧，首次就回应关于警察签名反占中嗰个问题嘅。咁啊，即大家记得之前有个警队高层都出嚟咧回应过相关嘅问题啦，系咪叫张德强啊？即笑佢系张德光细佬嘛，唔系嘅，即系笑佢嘅啫。咁嗰时嗰个张德强咧就都系知唔以对，就冇直接答嘅。但是呢就不似得一哥了，即一哥果然一哥 有霸气， 一哥果然有霸气啲嘅。跟住出到嚟咧，佢就冇乜点样遮遮掩掩啦。啲人一问佢，佢就话啊，警察咧，休班警员咧喺休班嘅时候都有公民啦，咁啊公民权利噶嘛，系咪？咁咧，如果休班警员啊去签名去支持一啲咧反对违法行为嘅东西，咁啊一哥就话啦，我觉得系冇话违法任系冇话违反任何规定嘅。 哦，咁但係個規定係點樣寫嘅？你請問？ 係啦，咁啊，你不如讀埋先。咁啊，跟住佢就話啦，至於咧警員如果係參與呢個反佔中大遊行咧，咁我哋就唔鼓勵嘅。咁佢咁樣講，咁啊應該係咁耐以嚟咧警隊高層咧最直接嘅一次回應呢個事件嘅。 即係明，即係其實都明確表示咧，即係有班警員咧， 今次唔兜圈啦，有班警員簽名係冇問題嘅， 冇問題啦， 冇問題。甚至佢話唔止冇問題喎，佢又話啦，警員咧向違法行為表示不認同咧，係好自然嘅事。 哇！ 咁即係話咧，以後咧，一個警員去簽名，如果俾人質疑嘅時候，佢就可以話啦：我上司都講咗啦，簽名反佔中係好自然同埋冇違例噶嘛。咁啊，何錯之有咧？ 休班嗰陣時， 休班嗰陣時，咁你諗下啦，今次就好明顯已經，即係佢都唔，即係而家呢個政府其實已經唔驚你噶啦，即係有啲咩咪講白啲咯。 咬咯， 我係簽啊，警察簽冇問題啊咁。 不過佢自己咧就冇話簽定唔簽嘅。 係啦，佢自己就唔肯答有冇簽嘅，就話我冇簽唔係重點咁。咁啊，你可以話佢咁樣係想表達自己政治中立嘅。咁但係如果最好嘅答案應該係話我唔會去簽，亦都即係我唔會去簽支持佔中，亦都唔會去簽反對佔中。咁呢一個講法先係最好噶嘛。點解咁講咧？啱講到嗰個例咧，咁我哋嗱臨講啦，關於呢個警察通例嘅。其實警察通例裏邊咧寫到明嘅，嗱好複雜啊，讀慢啲先。警察通例就話啦，警員咧應該要經常避免參與任何足以影響其公正執行職務的活動， 係 或者咧唔應該參與任何可能使市民誤會會影響其公正執行職務的活動。 哦， 即係話咧，除咗我要知道你心底裡有冇真係偏頗之外，就算你表現出嚟會令市民誤會你偏頗咧，都唔得。即係就好似。對於你女朋友嚟講，你有冇偷食呢個咧，固然係重點啦。但如果你俾我懷疑同埋誤會你偷食咧，都已經係一個唔能夠接受嘅東西嚟嘅。 哇！咁都真係非常嚴格嘅喎啦，即係 好嚴格噶。 嗱，知道其實而家啲警員咧， 就算個女人最後捉到你咧，你係冇偷食嘅，但係之後見到同個女仔不斷 message 咧，都已經係你令我誤會啊嘛，都已經係違反咗呢個規定啦。 同埋而家啲警員你都知嗰個能見度係好高嘅，即係你永遠都成日都俾個鏡頭影住啦，尤其是對付示威者嘅時候，你 認到你噶嘛？ 你休班嘅時候，我認到你噶喎。 特別嗰啲嗱，你特別啱啱講啲高層，例如張德強咁樣。喂，你休班都好，你咁靚仔，你上過電視，我記得你個輪廓噶嘛。 但係根據曾偉雄嘅講法，佢係可以去簽 嘅 喎。 係啦，呢個就係問題啦。就係話，如果你休班嘅時候你去簽名，咁但係啲街坊認得你係警員喎。你咪阿王 Sir 咁我見到你簽名喎，咁你咪會令我誤會。第時兩派集會嘅時候，你會幫周融咯。 你簽過反佔中嘅喎， 你咪幫周融唔幫戴耀廷咯。咁已經係影響你嘅執法公正性嘅咯喎，更何況即係都要講翻一樣嘢，就係之前我哋都寫過嘅。之前有個警員就打過上，一個資深警員咧，做咗廿年咧，就打過上商台，咁就話咧，佢哋以前啊，即係以前港英嗰一套咧，係連當有個球賽進行緊嘅時候咧，警員係唔應該話你支持邊隊嘅，因為諗下如果兩邊嘅球迷開拖，咁你又話你支持曼聯。咁你咪抱嗰啲咪覺得，喂，你一定係幫曼聯仔㗎啦，你一定唔會幫我哋㗎啦咁。 你曼犬嚟㗎咩？ 曼犬係啊，就會咁。所以你諗下，以前不嬲呢個傳統係要白過白紙嘅，即係要我唔理你真係執法嘅時候有冇偏頗，我當你真係好公道包青天啊。但你令我覺得你偏頗咧，都唔啱。即係觀感，即係其實係以言入罪喎。其實 曾偉雄咧，而家就變咗呢個港式醒目仔喎，即係走曬灰色空間咁樣。 即係佢又唔提啲喂，不如你講。其實老實講啊，警察通例又唔係法例，係你內部嗰啲文件嚟噶嘛，你咪改咗佢咯。 即係你刪除咗後面嗰邊咯。 即係你諗下，你與其 即 係 你個觀，即 係 因為 兜得咁辛苦， 因為市民 要改咗佢。 因為對你嚟講，市民嘅觀感都唔重要啦，或者最少係對曾偉雄嚟講，市民觀感已經唔再重要。 係啊。 不過警察通例係咪有冇法律效力呢、這個都唔敢 sure， 但係無論如何，個立法會都係你建制派為主嘅啫。咁你咪改咗佢咯，即係你唔好而家下下俾人捉到你認一認，跟住好樣衰咁樣啊！ 即係完全我就是法律，朕就是法律咯。而家 同埋另一樣就是通例，最關鍵一樣就係咧，佢話唔即係簽名 OK， 遊行就唔 OK 啊嘛。喂，咁但係簽名同埋遊行都係反暴力、反佔中啫。即係你既然接受到反佔中、反暴力嘅簽名，點解接受唔到遊行咧？咁呢個係雙重標準嚟 嘅。喂，更加重要嘅就係反佔中，第一係咪違法到而家都未必人知啦。更加重要嘅就係反佔中，除咗佢唔係應該講佔中，其實佢除咗呢個純粹係一個，就算我當你真係犯法啦，咁但係佢除咗犯法之外，佢亦都係一個政治活動嚟㗎嘛。係 啦，佢一個政治活動，佢有佢嘅政治性質㗎嘛。咁你個有一個政治性質嘅出現，而你去反，咁其實你是一個政治上嘅表態嚟。 唔係，另一方面就係啦，你反佔中後面都有炸嘢叫普普選啦，係咪先？咁你支持你簽得個名嘅時候，你除咗支持反佔中之外，你都支持普普選 嘅 喎。 係，咁所以無論如何，你解唔通嘅，即係其實係真係唔應該簽嘅。即係嗱，你可以勉強咁樣拗。你話如果警察咧上網簽咧，可能就可以拗得通，因為上網你真係見我唔到啊嘛。我自己喺屋企個電腦度撳嗰個簽名。咁你啲人唔會睇到我張德強嘅簽名， 照計又唔會有啲咩香港警察股東跟住揭發你嘅，係咪先？ 所以所以嗱，我覺得如果你咁樣拗咧，我反而尊重你喎。但係你唔咁樣拗咧，你就其實解唔通嗰件事嘅。咁啊，所以即係呢一個就 是、可以在市民不知情的情況下簽名。 係啊，咁啊，其實曾偉雄你解嘅解唔通啊，我都係嗰句啦。你咪修改警察通例咯，反正立法會都理大曬。 反正你就係警察通例啦。 係啊，咁你咪改咗佢話支持政府的就 OK， 不支持就不 OK， 咁咪得咯。咁 俾啲掌聲。 係啦，咁啊，今日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就下星，sorry， 禮拜五啊，就 你俾我影響咗。 係，禮拜五就再同大家拜五二拖啊。好，再見。 再見。